Game Boys and Game Girls， 您现在收听的是游戏业障众， 在这里我们不只聊游戏，还会聊知识分享和开发时的酸甜苦辣。 我是马丁， 我是小邓。马丁，欸，平常都有在运动吗？ 当然有啊，我可是跑步，然后做一些那个核心运动的健身，只是样样来呢。 是哦，欸，可是年初的时候啊，那个武汉肺炎很严重，那你怎么办？外面都很危险，感觉像都有丧尸一样。 哦，真的哦。 对啊， 欸，不过台湾至少还蛮安全的啦。像 那时候哪有感觉？那时候超危险的，那时候感觉好像， 哦，是 哦，每个人都有问题。 可能我们现在在天堂，我就已经忘记那时候 有 多么的那个痛苦了。嗯，嘿。 原本他想说，欸，好不容易就是养成去健身房运动的这个习惯，然后呢，一到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想说不行，我不能中断，一定要继续，所以我就去健身房。结果一去发现大家都没戴口罩，因为戴口罩健身实在太累了。 哇！ 那我是比较怕死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忍住戴口罩，可是运动起来就是怎么样，非常的痛苦。 不要，我觉得你蛮勇敢的， 呼吸的不舒服，非常不舒服。 这么危险你还去了？ 所以我后来放弃了。我那时候原本是抱着一个心态，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想说，欸，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大家应该不会去健身房。那像健身房都是我的咯，对。结果一去发现骗笑，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健身房满满还是都是人，大家都是不想要放弃，所以我就放弃了。 OK， 那后来怎么办？ 对，那我想说不行啊，就是运动真的是还是蛮重要的。然后说就是。知道说任天堂有出一款游戏叫《健身环大冒险》， 我知道，就是那个全民老婆我大嫂的加持之下的广告。 对对对，那这个游戏超难买的，我那时候原本想说在网络上赶快买，赶快来运动，结果发现每个都被炒到价格天高，4000块、5000块的、6000块都有。 嗯， 后来是还好有一次运气很好，然后我去到一个加差服的地方去排队。 哦。 就早上的时候，就是趁他那个货刚到的时候，然后就赶紧去签单。我用原价买到，真的超爽。 你是事先就知道会到货了？ 就是我去问店员，然后店员就说明天会到，你明天早上赶快来排队。 居然有这个内幕消息？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一直徘徊，想说为什么这边都是空盒。他说那都没了，缺货。他说那什么时候会来？然后我就问店员，然后店员就说你明天来，然后明天早上你就可以签那个货，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对，然后我就赶紧去排。 嗯，超爽的。像我买就是买到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人家黄牛加价版， 真的是。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价格，还是觉得很划算。现在想想， 对啊， 对啊， 真的有买到有玩到就算划算， 真的是赚到。那我们要不要来讲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些我们玩过的一些想法？因为你也有玩过嘛，我也有玩过， 对啊，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呢有几个特色， 嗯， 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游戏里面，它是不停的有跑酷的元素在这个里面， 对。 然后呢，而且还会跟怪物做战斗。我相信只要是玩家都很习惯这个跟怪物战斗的那种感觉。再来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会让玩家持续投入的一个非常重要元素，就是他角色扮演的这个元素。因为角色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是会成长的。那其实这个游戏它不单纯只是健身而已，它其实有它自这个游戏世界的一个世界观。 没错，没错。你就是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呢，你就首先看到一个环状东西，它发着光，然后你就去触碰它了。没想到这个 手去摸它， 对你手贱就去摸它了，就是没想到这个环里面就释放出一只大魔王来，就是一只叫多拉宫，哎，长得壮壮的，也对，有点 馆长物， 就像馆长那么强壮的那个龙，就这样出来之后，哈哈，他就说我要去毁灭世界，就飞走了。然后所以你这时候才发现说，你手上的那个环呢，啊，它是一个封印之环，然后呢？他还跟你讲说：“好吧，那我们就是一起来冒险，去打倒魔王吧。”然后你就跟着就出发了， 陪着他一起收集消失的能量。 对， 这个游戏我们刚刚提到有三大元素嘛，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们现在先聊聊他跑酷里面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内容吧。 嗯， 对，那跑酷它大概是怎么样？其实就是玩家这个世界中，它是一定会持续不停的前进的。 嗯， 如果你没办法前进，游戏没办法结束。 嗯， 对，然后你也没办法体验到任何的内容。那除了跑步以外呢，它的沿路还可以收集非常多的像金币啊或材料。那这些东西呢，在游戏的过程中都可以去买装备啊，或者是制造一些新的饮品。 嗯哼嗯哼。 那跑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障碍物的存在，例如说封闭的门，那你可能要透过挤压健身环，对，然后呢创造空气炮， 嗯， 来把那个门撞开，或者是你从你的脚底下打出一个空气炮，让自己跳过一个障碍物之类的，或者是透过一些像是深蹲的姿势，你可以就可以跳到更远的地方去。对，他在游戏的跑酷的过程中，他就已经有非常多健身结合跑酷，还有一些游戏的元素在这个、这个里面。 其实他跑酷的玩法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体感型的一个游戏啦。那你看他的那个任天堂 Joy-Con 有两只嘛，一只呢就要绑在你的大腿上，因为要来侦测你的那个脚步的那个步伐或速度、所以你做出跑步动作，里面人就可以跟着奔跑。那另外一个 Joy-Con 的机就插在你那个健身环上面，它就感应你的健身环它有没有压缩或是拉伸、所以它用这些的那种互动的感测呢，它其实就可以传到游戏里面，就对应到角色的一些动作。像它里面做的蛮好玩，就是当你推压的时候，其实你的健身环就会推出那个空气，就像空气炮一样。所以你看到那个场上呢有什么箱子啊，或是泡面，也像一些指示的招牌，你去打它的话，它可能就掉金币，会掉一些道具给你。然后像它是如果是就是拉伸的话，那其实它就等于说是空气像吸，像你那个吸尘器这样吸东西一样、所以它常常有一些要吃道具的时候或是金币的时候，你就是拿着你的健身环，而且它可以朝向你的面向的，但是算是蛮任何角度吧，你都可以就拉伸，然后它就把那个金币都给吸进来。那基本上就其实就形成用你的身体的操作就来形成这样一个体感的一个状态了。 对，那在跑酷里面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元素，但我不知道每个玩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为了怕你无聊，他其实每个东西你都可以用空气炮去打。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有像我有一次就发现好像打那个动物好像也有东西。 哦对啊，他 会跑出 来。真的有东西吗？ 对，有时候 会被你打跑 而已。补血啊或金币啊。对，就是有一些他在他一些场景里面的小物件，一些场景，例如说什么招牌，或者是指引你的那个路标嘛，对不对？ 对， 你去打他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掉出金币， 对， 所以你就觉得说，跑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去注意的 啊。对，其他的跑不会让你觉得无聊，像你一开始就是学习那个奔跑的动作嘛，对不对？啊，但是他也有讲，现在小邓讲跳跃，因为像他不是一推就是推出那空气来啊，可是你把那个你的健身环朝下的时候一推，其实就等于说你向下推出空气来，把你整个那个人撑起来，就会飞一段的距离。 对， 所以他就这样来形成跳跃。 这边好像有个小技巧的，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玩那个跳跃动作还可以，有时候可能就是下坡刚好就跳很高，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还跳过那个怪物， 这算是作弊的技巧吗？ 对，真的是，而且它中间关卡其实有蛮多变化，让你都觉得不要，就是他们蛮有巧思设计很多不同的细节，比如说一开始跑过的时候你就单纯在平面跑嘛，对不 对, 对？那后来有上坡， 对， 有上坡嘛，那你就必须要把你的那个像步伐要跨大点，像。而且还有像经过那种叫做沼泽水潭，对，有像阶梯这种，你就真的要跨大步点，你才能有比较好的去迈进。 但是它是跟那个场景它是做紧密结合的， 对，没有错。 你会觉得说，的确就是要这么去做， 对对对， 才可以跨过那个障碍。 没有错，像它这出现，就像我刚才讲沼泽嘛，真的就是在沼泽地，它就一个水坑让你去跑，然后像阶梯也是， 对。 然后它后来的关卡里面还有像这种比较像工厂型的类似这样的环境，那这时候它就有像传送带，对。 哦，你说那个。路它是 会对对对，它是用传送带 的， 对 对 对，然后你就比较吃力一点，你要加快你的那个步频的速度， 不然你就会一直在原地， 对， 跑不了 往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到后面，它还有在水上移动。 哦，原来那个是用你的那个腰嘛，划船， 核心就是滑动，因为我们都还没全没嘛，也许它后面还有一些更多的游戏要素，但我目前玩到这样就已经有非常多有趣的跑步元素在里面， 还而且还用蛮多的。有时候像脚的最核心，它的动作就有点叫一个叫深蹲的 啊，深蹲。 所以你像它有些器材，就是它就像是弹跳的平台，也就是说这东西有点像弹簧，但是你要需要用深蹲去施加压力，然后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就整个人才会弹向前前进。 它要蓄一点力， 对，要蓄一点力。 它不是说你深蹲下去就直接弹。 对 对, 对， 他可能要你深蹲多一点，然后那个弹力累积到一定以后，你才可以跳到一个预想的高度。 没错没错，像他后来他有一些像是那个做升降车这种机关，那有的那个车子他就要求你也是用深蹲，他才会前进。那有的就是说你要用健身环，类似像你把它像是放在后面，它就像你推进器，所以你就像那边给它施加压力推的时候，它就像推进器一样会把你整个人向前带。 嗯， 对，所以他整个过程的跑酷其实都做了蛮多的。 这种变化，让你在过程中除了说单纯跑步之外，还让你切换成不同的状态。好，所以你就感觉这个过程上其实都是会有新鲜感的。 对，而且他跑酷不只是只有足部运动，他可能会用到你的腹部， 对对对对， 也会用到你的手部，像有些地方可能要去压嘛， 对， 拉那个空中的那个轨道，就是要去 拉，对对对对，空中的轨道， 对对对，其实它即便是一个往前的一个跑酷游戏，可是它却用到了你全身的动作， 它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巧思， 对， 真是在 全身动到， 就是等于说在这个叫做体感的这种玩乐的方式上，它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细致的巧思在上面。 对，那我们聊完跑酷，我们现在接下来聊聊就是回合战斗。 嗯， 我觉得回合战斗这个就是，假如是玩家有玩过很多游戏的回合制战斗的玩家，都很非常能了解，就是 对， 英雄做一动，打一次攻击，然后换怪物打你， 啊、 然后这样来回，难道你把他干掉，或者是他把你干掉这样子吗？ 对啊，没错没错。 然后怪物可能会有一些弱点， 嗯， 或者是他害怕的东西。 对 对，那这个地方的话，他健身环它里面，它在游戏的中期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不同的属性的怪兽出现。 对， 那它例如说手部的运动的怪兽的话，它通常都是害怕手部运动的怪兽，通常都是红色系的；然后害怕腿部运动的怪兽，通常都是蓝色系的；害怕腹部运动的怪兽，通常是黄色系嘛。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系的，就是瑜伽运动的。它总共分了四个属性。 嗯， 对，而且它除了会有单一个属性的这种针对以外呢，他有时候会为了不想要让你就是你一个属性可以打天下，他通常一次都会出现复合式的属性的怪兽、 哦、没错， 对，那复合式属性的怪兽通常一次出现很多的时候，以玩家的角度来想，就是想说如果我可以一次把他们全部干掉不知道有多好、嗯、所以还会有那种一次可以打很多怪兽的那种健身技能， 是， 但是他为了不要让你可以一直用这些技能，所以他每一招技能其实都会有他的冷却时间。冷却时间就是说你用了以后要花一些时间、 嗯、 例如说你等一个回合到两个回合你才可以再次使用，那通常这个技能都是比较强的、 嗯、对， 或者是比较有效率的， 没错， 对，然后打完了以后呢，你就会获得经验值，经验值升级以后你就可以学到更多的技能， 对，又开启更多技能， 对，开启更多技能，对，然后那怪兽里面也是非常多样性，就是我们传统想到的那种战士啊、捕食啊，在这个游戏中也有相对应的怪兽出现， 对，没错， 所以你也要去思考说，哎，这个怪兽它会补血，那怎么办？你不能最后再打它，不然它就会一直补血，一直补血。 而且怪物都很可爱，都是健身器材， 对，都是这样，对，健身器材。一开始想说那个到底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有些怪兽是那个瑜伽垫嘛，对不 对？ 对 啊，瑜伽垫。 有些怪兽是那个 狐狸、啊。 还有那个螃蟹，就是那个哑铃， 哑铃，对 对，然后那个魔王还把它举起来，举起来练 锻炼 锻炼自己的那个手腕，真的蛮有趣的。 嗯，哎、欸，像其实他进去的时候，玩家第一次战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动作其实就分成主要几个身体大块肌肉可能会训练的部分，比如说他像红色型的技能，他就是要偏上半身的动作。然后还有黄色的，该讲黄色的那个技能呢、啊，它其实就是腰部，所以你第一个就会学怎么样，在地板上哈，就是把你的脚缩起来向前蹬，那其实这个就非常吃你的腰部的肌力。那再来腿部的话，可能就是以深蹲为一开始的，所以它不同的，基本上它这个运动一开始给你选的技能的时候，它都是对应着你身体不同的部位，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它也是上半身分红色嘛。然后下半身可能就是它是紫色，所以当你后来学到技能，你想加强某个部分的时候，你可能就这个技能就可以选择锻炼这个部分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再来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回合制的战斗部分嘛，对不对？他一开始的这些动作其实他都还蛮贴心的，都会在旁边就会有一个那个一个教师，他会指引你说这个动作要怎么做。那其实你其实可以看他的 画面右边嘛， 左边。 对，左边 ， 对，左边， 嗯， 他会有一个示范动作。 对对对，所以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说，哦，你没学过这个动作怎么办？没关系，这个电动就是教给你 一步一步 动作，一步一步带你。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在进行过程中啊，他每一次你在做的时候，他有些细节哦，可以导引你说你的动作做的正不正确。那最主要体现在就是他视觉表现跟音效的方面，像视觉表现，尤其你可以注意到哦。 如果你动作做正确的时候，那个整个人呢、啊，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效，就整个人会发火，烧很大， 头发， 尤其那个头发会有一个，对，有一个火焰头发。 他世界观解释就是他跟灵环做结合了嘛，对不对？ 对 对，结合了以后，那个能量连接以后，他的头发就着火。 对，所以当你注意到说你刚开始什么动作啊，你做的比较标准的时候，他那个火就烧特别大。可是这样说，你后来可能比较累一点，那就发现你的那个动作做不标准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火就特别小。对，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算是在做的过程中，你可以观察自己跟调整自己的动作，去符合说做标准的一个状态。那其实不只说就是刚才讲的视觉嘛，还有听的音效也是，它的音效像是你在它在集气声音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些变化。对，尤其像他在做这个动作要打击怪物的时候，也是你的标准，如果标准达成的那个度越高，他可以你打下去，那怪物就是一个给你一个 best 的反应，不管是视觉上还是音效上都有这个处理。那如果说对，那如果说你比较稍微没有那标准的时候，他可能就是 good， 那你打下去声音就是比较小声， 而且伤害也很低 啊。对， 伤害也很低，你会觉得说哦，我辛辛苦苦做一个动作啊，伤害才那么一点。 可是老实说，我做了我每次我不觉得base 跟 good 的伤害都很低， 是吗？应该说也还是有差啦， 还是有差啦，但是你会觉得。因为它是要让你健身嘛，所以你要做到一定的次数，所以你会觉得不像说正统的 RPG， 你就是选个按键，就是选个技能，然后打一下那个怪物，你可能就扣半血，然后可能三下就解决。不是，他打一个怪物，像最基础最简单，可能一般入门差不多要十几下， 深蹲可能就要做十几下， 对 对, 对, 对， 然后做完以后才有一个伤害的总和出来。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些让你回馈感的，所以他其实。你在战斗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去调整，让你的动作怎么样去达到一个标准状态。就它再怎么设计，还是会让你真的会讲究到你要有正确的运动的方式。它其实都很贴心的有注意到。嗯， 它这些运动的那些累啊，就是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说，哦，做健身玩啊，不就是玩游戏，哪会累到哪？我听很多我周边的朋友都这样讲，可实际上自己玩下去会发现，它真的超累，而且是爆汗。 对， 那为什么？他就是他除了会让你爆汗之外呢，他很贴心，就是当你我们运动到一定程度以后，身体会习惯那个强度嘛。 对， 所以你可以，他每天你进去玩的时候，他还问你说，哎、欸，你会觉得强度不够， 你可以去调 整，你要不要再继续来折磨自己啊？ 没错。 然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还可以提升强度，然后越提升强度，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游戏真的还蛮有难度。 对，你就可以一步步练上去啊。那因为像我本身就有运动啊，所以我就。 直接 选择那个最难 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怪物怎么打这么多下都还不会死啊？ 对， 就有点就很痛苦。欸、不过它其实，在你中间打怪过程中，它有些比较贴心的设计啦，像是说它的动作一开始就是慢嘛，你就是做的标准为主，对。但是它知道你说，你人其实会有耐心，就会慢慢消失的，所以它后面的动作就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比较快节奏，等于说。你前面是做很慢，做很标准，但后面讲求就是快。也许原本的动作要做整整五秒，但后面动作可能就两秒，让你感觉到有一个节奏变化了， 有种奖励时间的感觉。 有一点奖励时间，因为等于说，你只要花更短时间，你就可以做完那些动作。 而且我发现奖励时间在健身环大冒险里面蛮大量出现的。 对 对 对, 對， 不管是他的小游戏还是就是战斗的部分，他都会有一个让玩家。透过奖励时间来减少对运动的那种压力， 其实应该就是像说，它是一个奖励机制的，就是你会觉得哇，后面快轻松，接着再卖力一下，我就可以做完了。 嗯， 对，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像是你达到一些标准的中间做的时候，会有这样，大概要每十下、五下，或是剩三下的时候，好朋友都跟你讲，还剩三下，再加油一下， 加油。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在战斗的时候，那个灵环他在旁边比你还忙，太棒了。 对，他一直给你那个， 他在旁边就像好像真的有一个健身教练在旁边跟你讲，你做的真棒， 对对对， 太好了。 就是心理上，应该说他就给你鼓励啦。 对 对， 那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在健身，是有一个人在陪你， 没错。 而且你做的好跟坏，他会跟你讲。就是我记得他好像如果你动作做不好，他会就是有点。提醒你说，哎、欸，这个动作可以再标准一点， 哦、标准一点。 对对对，这样不够哦。然后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他会奖励你说，哎、欸，太棒了， 太棒了。 对 对， 持续下去， 持续下去，就快结束，还剩五下。 对，这就是他一些那个 巧思， 巧思。 对，他其实有非常多有趣，像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头发会发光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玩家如果再仔细注意，你会发现说，他其实每个攻击都是不同的部位，例如说脚的话，就是一只脚这样踩。 哦，对对对。 然后手的话，就是一只手从地下打上去，然后腹肌的话就是一个肚子在那里。 而且那个腹肌的动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哦、 对，它一开始是肥肚肚，对不对？ 大凸肚， 然后你如果坐满了它就会变成六块肌， 对，真的变成满满的那个肌肉。 那个我有看到，我觉得那个超北蓝的。 哦，那个真的很可爱， 非常励志， 对对，非常，没有错没有错。 好，那我们聊完了就是回合战斗嘛，对不对？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下它的一些 RPG 养成要素。对，那 RPG 养成要素通常就是我们有玩家他操控一个角色在这个游戏世界中，它会逐步成长。那通一般来说是透过打败怪兽嘛，对不对？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战斗打败怪兽，或者是完成一个关卡，会获得经验值。那这些经验值会让我们的角色会升级，升级以后我们可能会学到新的技能，可能会获得新的一些天赋。 没错。 对，那这个游戏我目前玩到，就是你升级了以后呢，你还会除了新的技能以外，它还会学到强化的技能。然后还有技能的点数，那技能的点数呢，你还可以去点天赋数，那可以让你的一些学到更强力的技能之外呢，还能让你特殊的，例如说腿部的运动，它可能会发动连续攻击， 没错， 或者是说你的健身的技能，你可以放更多技能，对，那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在中期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你去追寻。那除了有天赋以外呢，还会有那个衣服的效果，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套装效果。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人都很喜欢收集东西嘛，有一种松鼠病。 没错。 对。那这个松鼠病会造成怎样？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个套装的效果是，你收集完三件以后，它会有一个特殊的套装效果，然后你就会有那种想要把它收集成套的那种。 对。 那种动力嘛，对不对？那在游戏中就会有这种利用这种方式，然后让你去完成非常多有趣的一些小任务。这个其实也是 RPG 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除了有主线之外呢，它有非常多有趣的支线任务，那让你会愿意去重复去挑战同样的关卡，而不是这些关卡我们玩完一次以后，我们就没有动力再回去再玩了。对。那你除了可以回去刷一些素材啊，或者是提升你的经验之外呢？你还可以去解一些支线任务，拿到一些套装的一些配件，然后你可以收集成套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套装效果。 效果啊， 对。 那其实在这个历程安排上，我觉得有一点是蛮有趣，就是 RPG 这个历程安排上，那像我们刚才讲他做那个回合制战斗技能动作嘛，对不对？那一开始给你做的动作其实不是最轻松的，他其实走的是什么？用你核心运动里面比较算容易可以。做到应该说好去学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让你觉得你的肌肉被锻炼到的动作来去开始，然后呢再进来，就像是一开始动作就像有深蹲啊，然后有那个瑜伽的呼吸平衡啊，它是做一个椅子的那个椅子动作嘛，然后像你的那个手部就是一个向上推压，就推你那个健身环去增加你那个上臂的那个肌力的部分，那腰部我们刚才讲就是你要那个整个人是坐下来，用你的腰部来支撑做蹬腿的一个动作。那再来这个动作其实它做起来一开始并不是让你觉得特别轻松，但是它是算是好学的。对。然后再来在扩展的时候解锁技能的时候呢，再来你就觉得你一开始这些我们刚才讲的动作都是单体攻击。然后接下来你居然就会学到多体攻击了，就是 AOE 技能， 就可以一次打很多怪兽， 一次打很多怪兽，就是我的主角好像有变强了， 对， 主角好像变强，就是我有更多那个技能可以去选择，所以就蛮有趣。而且像他的这些动作啊，你以为觉得会越学越难，对不对？不是，像我就记得有一个 AOE 的甩手动作非常强，那个动作其实就是在运动中是一个放松动作，等于说你做一做肌力运动觉得比较累的时候，你就可以甩甩手，那同时 AOE 很轻松的砍怪，那时候你就觉得哇，这根本就是一个除草机的感觉，就是你真的觉得角色能力变强了。但是一个这边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可以讨论一下啦，它一个冲突就是 对我们的那个核心的运动来讲，我们感觉好像是动作是要越做越难的。 对， 所以你才会觉得啊，我的那个肌力提升是不是应该挑战更有、那个、 越做越难，越做越强，感觉自己才会成长。 对对对 对, 对，但这个其实游戏不是，而是它是做一个让你更轻松过关的方式提升感觉，它其实是做成这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在想说，他们在这个开发人员上是不是在这个冲突的选择上有一些讨论跟平衡是怎么样？而最终他们觉得感觉就是反而是更拓展你在玩游戏时的感觉，就像从单体技能后来你学到哦变多体技能，让你觉得就是这个角色游戏内这个角色本身成长的变强的感觉，很让你明显提升。我觉得他们后来选择是这个方向，我相信这边应该在内部开发会做一些讨论了，因为真的。我该仔细想想，我自己玩的时候就有这种冲突感觉，何况是他们在开发时应该有经过非常多的一个算是讨论吧，深思考说要怎样子才呈现的感觉。所以这边历程安排上其实反正是蛮有巧，蛮有一些很有趣的部分啦。对啊，像是他们怎么去编排这个历程，让你渐渐觉得哦，从主角有变强，这感受是怎么呈现的？ 那个历程可能反映的是在他故事上面嘛。他一开始可能角色没有到那么多的能力， 对对对对， 他透过这个世界观，他是说他一开始释放出那个贡多拉这个魔王以后，嗯，他的灵魂的能力也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没错。 然后他透过冒险这种到每个世界，他有不同的世界嘛，到下一个世界以后可能会学到新的技能，对，然后新的技能，然后会有一些新的能量，然后你学到以后你的技能就会变强，或者是解锁一些新的能力， 嗯， 比如说像是。榨果汁， 哦、对 榨果 汁，我看到那个动作的时候真的很好笑。 对，榨干喽，对，然后还有就是渡河的能力嘛，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学到一些很多能力，这些都是非常多角色扮演游戏里面会出现，就是一个角色他慢慢的扩充他自己的能力跟技能。 对, 對, 對, 對, 對，然后而且我觉得做的很好，就是说，因为一般的玩家如果一开始就要有这么多的能力的话。应该说很多游戏都会这么做，就是一开始不要让玩家有太多的资讯， 没错， 所以他在一开始先让玩家先熟悉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嗯，然后接下来慢慢的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学到 AOG 技能，然后学到 AOG 技能以后，然后可能会有更难的技能，然后伤害更高，嗯，更有效率，然后等到伤害更高更有效率，你会发现说，欸，动作越来越难， 嗯， 动作越来越难了以后，玩家可能接下来会出现的反应是什么，那这他们内部人员可能也有经过测试，所以体验就是说，欸，可能要给玩家一些轻松但也有效率的动作，让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会愿意，嗯，就是他可能是一个运动的一个过渡期。 对对对， 他可能他最近才刚运动，他的肌肉起来了，可是你一开始又一直线性成长，他可能身体还没拉， 沒 跟着那个难度一起起来，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给一些比较和缓的一些 运动的选择， 对 对, 對，让他能够度过这个地方。等到他肌肉强度也起来以后呢，后面像我现在遇到的那些动作。每个都比每个都越来越 难嘛， 对，次数越来越重， 嗯， 对，然后可能那个动作难度也越来越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个角色 RPG 扮演里面，他做了非常多有趣的设计，就是居然把就是健身的东西结合到角色扮演里面去，然后他一定做了非常多研究，让他了解到玩家他的身体的成长也可以跟着里面游戏角色的成长可以一起达到。那这我觉得是他们。非常厉，就是任天堂他们在做这件事情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嗯， 你这边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听到你已经热血澎湃，我整个人呆住了。 好，那我们要不要来聊一下？其实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聊三个要素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最吸引我的这个部分呢， 嗯， 就是哦，不是最吸引，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的暖身跟收操。 哦，oh, ，对，这个真的很贴心的。 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贴心的举动。 对，那我们一般在玩这种游戏或是运动的时候，其实常常会忽略啊，但是它其实蛮重要的，因为这有关于说你的下一次进行的时候会被身体太僵硬，容易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它其实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游戏的时候蛮顾虑到这一点的。其实它的运动跟暖身收操也都是非常非常简单，那在画面上其实都会有一个人。会演示这个动作，其实你就跟着他的进行到哪边跟着做就好了。那我还是觉得有他收操还有一个东西很有趣的，就是他在那个画面上都会有一些小提示，我跟你讲说，哎， 那个如果说你要减肥的话，哎，最好什么碳水化合物少吃之类的。 对，它上面会有一个类似跑马灯的那个东西，它小提示在上面， 对对对对， 然后会依照你在运动的时候会一直变。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它在每天过完，其实它会有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小知识的 tip 会跑出来。 嗯， 就你整个完，好像在最后你就像是一个哦，你今天整体做完了，然后它还丢一个哦，像是一个礼物给你说哦，来你看，告诉你一个小知识哦，都、就是这样子。那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充分应用，就是这次任天堂它出这个 Switch Joy-Con 嘛，它其实有一个量心率功能 哦。 对，你可能之前的那些玩其他游戏玩不到，但这个东西真的有。那我觉得量心率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其实可以，有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你适不适合继续坚持下去，你有时候觉得可能有稍微有点累，有点流汗，但其实你不知道你今天做的运动量 强度够不够， 强度够不够？没错。那所以其实他在量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反应协调啊，比如说今天你可能120，他就觉得哦，这还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运动。 Okay、 然后你大概对大概做到130，然后他就跟你讲说，那你今天做的这个运动其实是刚好适当的强度。那、你做的如果超150，他就说哦，今天做的运动非常疲劳。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那个仪器，然后来检测自己今天运动的强度到底会不会过强，或者是不够。 没错，没错。 对， 所以它这个游戏其实涉及到非常非常多要素，整体就是把整个这个健身跟身体健康的这个部分，通通都有把它融入到在这个游戏里面，不管是从它的硬体设备来讲啦，或者说它软体设计上的各种细节来讲，其实都有达成到这些部分，真的是蛮充分应用的。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暖身的时候呢，你就会先看到今天是你做的第几次嘛，因为我觉得这视觉化很重要。 哦，对对 对, 对，如果你做一次，你就觉得啊是一个开始；当你累积到10次以后，你就觉得说哇，我已经做了十天了。对，然后当你累积到超过30天，就是一个月嘛，你做了一个月的分量了，你就觉得说，哎，这些东西都是不停的在累积的、嗯。你过去的运动都不是平白，就是浪费掉，就是你还是看得到。那它是透过它的一个计步数的方式来提醒你，其实你曾经努力过这么久。 没错，我这真的看到是很有成就感的部分、欸。 对啊，而且在暖身的时候，它每天会让你创造出一个仪式感的感觉，就是因为暖身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嘛。但是因为你如果实际去玩健身环大冒险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很多动作都是非常累的。但是先让你透过一个暖身，除了避免你受到运动伤害之外呢，你可以先到一个预备的位置，然后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你就觉得说，哎 ，OK， 我不会害怕了，接下来我可以开始冒险。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养的开始。这即便是我们自己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健身运动，也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暖身运动来让自己踏出那一步。它其实透过这个东西，就是让你让玩家踏出那一步。因为如果直接进入健身环大冒险的话，可能会太硬。他可以说，哎，你可以在做之前自己先暖身，可是为什么没有？他就是强迫可以让玩家选择要不要自己先暖身，这就是一个他的巧思。然后再来就是他收操的时候，且会按照你今天你做的哪个部位比较多，他其实会调整那个他收操他想强调的一些舒缓的一些部位。例如说你今天可能腿部运动你做的非常大量，那他今天收操的话，可能全部都是帮助你舒缓你腿部肌肉的一些收操运动。对，而且像刚刚有提到那个，他最后会有一个小提示嘛，对不对？我印象中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什么叫每个人看到的都一样？就是如果我跟你都是第一天玩，第一次玩的话，我们看到的那个提示都会是一样 的。看看每天的进度就 对 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厉害就在说他的那个小提示，他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就是说你第一天他会有一些提示告诉你，他会除了一些游戏中的奖励机制外呢，他在最后收操的时候也告诉你做这项运做这个产品它的好处是什么，然后告诉你持续的好处是什么。例如说，我印象最深刻，他会讲说他有一个小提示，就是说重点不在你做的那今天做的量有没有很多，而是在于你接下来你要持续保持这样子的习惯才是最重要的。对，即便你今天只有做很轻度的运动，但是如果你可以累积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比你一天都做很大量还来得有效。对，那我觉得他其实用了非常多，对于我觉得他研究的就是玩家 在这个游戏历程中每个阶段他遇到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想法，然后他把他透过一些小提示的方式来让你避开那些你想要逃离这个运动的一些过程。对，因为有些运动我们如果说自己做的话呢，你可能做个两次三次你可能会自己去记次数，可是如果没有一个人旁边提醒你或者是激励你或者是帮你做一些心理建设的话，你可能因为你身体没有那么快的一些健康或者是体态上面的改变你就放弃了。但是健身环大冒险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每一天你做的时候他都不停的在刺激你，告诉你运动是好的，而且你持续去做这个是会改变你的。那只是虽然说你现在看不到，那但是你每一天在结束的时候都会看得到自己消耗的一些卡路里或者是你健身的时间，这些东西在每一次你游玩的时间的时候他都会重新的让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白费的。 对，没错，就是你凡事做过你都可以累积下来。 对，而且你做的次数他都会帮你做记录，你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深蹲已经做了几千下了，这些东西都会让你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而且他是跟着你的。对，这就有点像有些游戏会做的一些像是成就啊，像我记得我好像做了几千下的同一个运动以后他就会有一个成就，或者说撒花说啊恭喜你深蹲做了一千下了。对，他更各种各式各样，不管是从游戏开始游戏中还到游戏结束，他用各种的方式让你去爱上这个运动的乐趣。 没错， 嗯， 啊，这其实就跟运动本身就是提到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哦。像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对我们身体友好的，你可以有好的身材有良好的健康，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难以做到啊，就是因为我们无法延迟享乐，有没有？我们就是想现在要快乐，你不要告诉我现在很痛苦，你以后会很青春快乐，这我们人真的是很无法接受。 我觉得应该是现代社会，因为如果说我们是采集社会的时候呢，运动它是有奖励的、 哦， 我们跑快一点、 啊、 可以去追猎物嘛，对不对、 哦？或者避免被吃掉嘛， 或者避免被 吃掉。 对，但是现在运动就是真的就是为了要让自己健康嘛， 是啊是啊， 对，所以那要怎么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奖励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好好思考的。 对，但我今天这个游戏其实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哦，他其实就让你用一个玩乐的方式、你的目标其实是要拯救世界要打败怪物，但实际上他就导入了说你中间做技能什么你要放技能要先做这个动作哦，所以他反而不是告诉你的目的要运动，他的目的是告诉你你要拯救世界。你反而这样子改变了一下的玩家目标之后，我们从这个打怪之中或是从他的跑酷之中去获得一些乐趣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进来了。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多的一个深思跟思考，或者说你真的想要让某个人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好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 嗯 嗯，这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思考， 就是说他不是要你说一直跟你讲你就是要运动你就要运动，而是告诉你一个更高层次的，就是说你要去完成一个更有挑战性的目标，但是它是透过运动去完成。 嗯，运动是中间的操作，但是你的目标不是它不是把它提在前面。 OK，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健身环大冒险，它我们都提到它的一些刚好提到都是它的优点跟对嘛，对。那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有去健身房，对，你去请教练课，如果要上一堂课，其实都是不便宜，可能一堂课就要1000多块，可能你要上完十堂课，可能就是1万块、2万块都有可能。对，然后还要入会费什么的。可是健身环大冒险不用，它的价格就是2000块，然后可2000多块嘛，其实虽然说现在被炒到大概3000块、4000块、5000块，但是问题是就是还是比实体教练课便宜蛮多的，而且这种，我是觉得未来这种可能会越多越来越多，就是叫做数位教练，数位教练课程，对，然后它可以帮助你，而且它的价格因为不用再是面对面一对一的嘛，它是数位化，所以它可以更便宜。那这样子的话，每个人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去获得一个完整的健身课程，但还是有一些缺点嘛，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买健身环，你跟别人一起共用，可能就不太卫生，因为我们绑在身上，它那个东西都是布做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健身环上面的握把也是那个泡棉， 就你的 汗啊， 你的精华也跟别人分享， 精华都会被吸附在上面。如果你跟多人共用的话，就多人精华共用，就是会让我想到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健身器材上面都会有很多人的精华，那你就会发现那个味道非常恶心。 哦，你这样讲完，应该大家都赶紧买健身环回家练了。 对，因为每次去健身房就会发现有些器材它就可能太旧了，你知道吗？然后上面有一股浓厚的荷尔蒙味。 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 对，反正就是那种味道，我真的无法形容。反正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OK， 那除了健身环以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不错的一些类似的内容啊，像是 Just Dance。 嗯， 对，那它比较不是那种严肃的运动游戏，但是呢，它例如说你可以跟一群朋友聚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开启 Just Dance， 然后一起玩，然后一起跳舞。那平常不会跳舞的人打开那游戏以后，也开始会热舞起来。而且因为它其实不是那么需要说你这么精准的游戏，所以大家玩得开心就好。可是玩完后，其实大家都会就是香喷喷的。对，对。那像其他，其实我还有试过，就像那个 Nike Training Club， 它就是里面有健身教练，他会有一些影片啊，或者是告诉你一步一步怎么完成那个动作。同时，你可以去设定好你想要加强的部位，或者是你想要无氧运动啊、有氧运动，它都可以帮你去设定它的课程。其实，在很久之前，这种类似的产品就已经开始有出现了。对，那还有像是 Arms 跟那个 Pokemon Go， 其实我都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虚拟结合现实的这种运动游戏。对，马丁有玩过类似的其他的吗？ 其实我有，你应该讲的 Arms 或是 Pokemon Go， 我有玩过， 有玩过。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也是有用一些健身的 app， 嗯， 那健身 app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选你要怎样的课程或类型，比如说你要上半身经由那个叫做胸肌的训练，你就选胸肌，然后他就跟开始播影片，你就跟他影片动作跟他节奏，他也会数有现在做到几次，你就跟着他节奏去做，就一步一步做，然后弄完累积，他一样会跟你讲说哦。你这礼拜运动了几天？你总累积了多少的运动的分钟数？但我觉得健身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像刚才你讲了，就是讲到特别体育，还有从开始的做操到中间游玩，到最后收操一整套给你。它其实，在健身环里面，我会发现我在做这个运动选择上算是少的。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进去这个游戏就很简单。他就开始引导我开始做做叫什么暖身操，再来就是我直接进游戏玩，我都是顺着他这个他给我的这个流程来的，他就是一套好好的流程给你，所以我就觉得很舒很自然的就下去了， 完成一个历程。 对对对，像可是像我健身的那个软体，它可能它功能就需要说哦，你希望强化的部分，所以你自己特别去做选择，所以你打开的时候是它有非常多，可能就是有十几套课程你要去选择的。那你有没有做到暖身？其实也不一定， 他也不知道。 对，不一定。但是像这些环节真的就是让你真的没有什么接触过的运动人，你就照他的流程来就好。那对你来讲，你中间选的运动，其实你简单来讲就是选关卡，然后去改变你战斗的技能。然后因为每个技能它其实持续时间也不会说太长。那你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做的想挑战换一个手，你其实很快就会换一个下个技能去打怪了。就是我觉得是很大的差别，就是他真的就给你很好的一个流程，你真的是被动接受那些流程，你就可以好好的完成一次运动。 好，其实我后来玩了这个健身环，我就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棒，然后我就很想要推坑给我周围的亲人跟女友，但是我后来发现可能是我不太会介绍产品，或者是我没办法去引导他们，结果是失败的。那我这边分享一下，我看到我女朋友她玩，她真的很，就是她玩的那个，真的让我就是大开眼界。 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 你知道为什么大开眼界？就是我们装那个健身环，它不是有分两个嘛，一个是手环的， 对， 然后一个是装在脚上的嘛，对不 对？ 那、啊、我们装在脚上，我们一般会怎么样？就是跑就往前嘛，对不对？ 对。 结果你知道她怎样吗？ 往后跑吗？ 啊？我他没办法往后跑、啊，他就坐在沙发上那边抖脚。他就看到前面在往前，说：“哇靠，还可以这样子玩哦！” 每个人脑子都是不一样的嘛。他这次最轻松过关方式就是这 种方法。对，然后我想说：“哇靠，原来可以这样子玩。”然后我想，而且他每个动作他都找到非常多作弊的方法，然后就是可以让他完全没有效果的去健身。 好了， 就是他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游戏的骇客吗？ 是你要怎样切西瓜其实都是有方法的。 然后你之前不是有讲说那个跳过那个怪兽吗？ 对啊， 我第一个看到跳过就是他。然后他为什么要跳过怪兽？他就说他不想打怪兽，他想要赶快结束这个游戏。 非常好，很聪明、哦、 对，所以这个游戏在他身上就发现他是完全没有健身效果的。然后后来他也渐渐不玩，他就觉得说有太多东西要去学了。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些游戏的，比如说什么点天赋啊，然后学技能啊，然后榨果汁啊，然后使用道具啊，对我们来说是很习惯的东西。我们玩非常多 RPG 游戏都很习惯要这么做。可是对于他们这种没有什么游戏经验的一般玩家来讲，他们要学的东西有点太多。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点天赋那边，其实光是点天赋那边，我自己玩都会觉得有点复杂。我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点哪个地方？那会进入一个选择性障碍的。那对一般玩家来讲，他其实是没有什么，他这个那个部分就没有什么指引。那我觉得他也会容易造让玩家有一个阻碍，前进的阻碍。那再讲我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也是武汉肺炎那时候嘛，就是我妈也不敢出去运动。那我就说，哎、欸，那这个你要不要玩？我把赶快帮他注册一个那个任天堂那个账号。他玩一次他就放弃了。那我后来发现，就是对于这就是老一辈的，然后他们本身就很排斥游戏，然后所以他们会遇到一个障碍，就是他们要看到那个画面上面有太多的指引了，这边又要有提示，左边又有那个动作的提示，然后呢又有语音的提示，就是那个声跟光还有字， 他要注意东西太多了， 他要注意的资讯太多了。可是像我妈，她就很习惯，就是出去跑步，那个她简单，她就穿个衣服，她跑出去就好了。对，然后跟朋友 在她的舒适圈里面呢、啊。 对，可是我觉得不能怪，而是说这个东西她要学习的门槛是比较低的。那我还跟她讲说，你要按那个钮啊，按什么钮？像她第一个卡关的地方就是跳起来。像我们一开始在跑酷的时候，一开始不是会遇到那个木头横躺在那个路上吗？那我们是要跳起来吗？习惯嘛。可这个游戏它是什么？挤压空气，然后跳起来。嗯、这个对我妈来讲，她无法想象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所以她在那边她就非常的挫折。所以她玩了那一次之后呢，她就不玩，因为她觉得那个东西，她要学的东西有点太高了。对，所以她就放弃。我觉得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这个游戏还没有做到的地方，就他可能还是有一个年龄层的障碍，就是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游戏经验的，所以也许是他是帮助我们这些什么比较没在运动的一 些 阿宅啊，就是透过玩游戏又可以健身，多棒！以前我就常跟我弟开玩笑，就是说我以后 VR 游戏、体感游戏普及了以后，搞不好每个那个宅宅都是那个像馆长一样壮。因为他要出副本，然后一直重复打怪，然后到最后他每个都超强壮，有没有？对， 要壮还是要有点难的、啊，因为要肌肥大，你要对应相对的重量的训练。 是啊，是啊。不过搞不好他可以那个拿的那个什么武器啊，例如说你拿一开始拿的是普通的铁剑，重量可能只有一公斤，然后后来拿银剑，可能一个重量就有三公斤。然后呢，要装备越好，重量就越重。好，我随便瞎扯的。那我还有一个部分、啊、我是觉得说，其实我在推坑上面还有遇到一个，我后来总结还是一个状况，就是其实人在室内运动这个习惯其实是没有，比较少。大部分我们过去几百几千年来，其实我们都非常习惯在户外运动，不管是爬山啊，或者是跑步啊，或者是一些。就算是游泳，我会觉得说它也算是一个偏户外的运动。 嗯，对， 对，它不是说你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可以完成的。虽然说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把健身房搬到家里面，可是这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类要去适应，就是说你可以把运动这件事情跟你的生活的环境结合在一起，其实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欸，不过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啊，你要嘛白天在公司，然后你花了一大堆的时间，八九个小时在公司之后，你现在可能就是要回到你温暖的家去了。欸，其实，所以其实不像说你有很多的那么多时间，也许可以抽个几个小时出来去外面跑个步啊，游个泳什么的。所以可能在家里最简单，回到家之后，你就直接 来东西拿出来，健身环拿一拿，然后瑜伽垫铺一铺，你就可以做一个运动，其实也都是相当符合现代人生活的、啊。尤其像很多人其实你说住在那个，他就是一栋小小的公寓，然后就住在那个都市里面，有没有？附近你知道他找一个可以运动的地方，可能还真的有点困难。 对啊， 对啊， 就可能他可能要到健身房，可能要通勤个半个小时。 是啊， 来回一个小时，然后就可能只是运动一个小时。 是啊， 对，那效率可能真的就太差了，而且可能会降低他继续去持续做这个运动的一个。 没错， 成为主力， 而且下班时间很晚的，有时候为了、你说安全吗？还是说不想出门也好， 都有啦。 对啊，都有， 都会有。哎呀，有时候可能遇到下雨啊，你可能就不想去。 对，没错，天气的影响 太多外在阻力了。 对 对， 所以其实在家里运动就是有时候是身为现代人不得已的一种方法吧，啊，不得已的方式吧，应该这么说。对啊，所以 时间的主要是时间啊。对啊， 没错。 好，那我最后再讲一下，就是我平常我说后来是怎么养成那个使用健身环的这个习惯。好了，因为一开始对这个游戏其实是充满那种热情的嘛，可是玩了可能一个礼拜以后，那个热情会慢慢递减。那我后来发现我递减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执着要让自己变强，对，那这个会造成就是我其实会渐渐的有点排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我调整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在游戏里面，他在游戏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机制，就是说当你运动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呢，系统会提醒你说，欸，你今天运动够了，要不要结束休息了。那以前我都会觉得说不够不够不够，我还要再更多。对， 那么自虐。 对，就是要自虐，然后我就会做更多，好，我今天要再多破一关，我要多升一级，这样子这是好的。但是其实我的身体它其实会反抗，但我下一次在玩这游戏的时候，我的那个热情就没有像上次那么高，它会逐渐递减。那我后来改变，就是说我就是以只要他跟我讲说你今天够咯，那我就好，那我就休。然后我发现我今天运动量，我有流到汗，我有喘，然后而且大概运动了半个小时了，那我就休息了，让我自己会处于一个我下次还会继续想要运动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当我下次想要拿起健身环后，我有一种啊，又是一个痛苦的开始的这种想法。 那是物极必反。 对，就是物极必反。所以后来我做这些调整以后，渐渐的我会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轻松的。我要拿起健身环开始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它是不会让我觉得是痛苦的，那我就持续运动下去。我觉得这不管是我们做健身环大冒险，还是说你可能听众有做其他的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尝试这样的想法，就是先让自己养成这样的习惯，然后在过程中我们也会慢慢的变得健康，体态渐渐变好。那我们真的觉得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了，或者是我们想要更多的挑战以后，我们再慢慢加强自己的强度试看看。 没错， 对， 所以适量很重要了，不然就会出现你的物极必反的情况。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就到这边结束啦。 好，那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觉得我们还没有讲清楚的，都可以欢迎到我们的那个资讯栏那边，我们有联络方式可以回馈给我们，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让更大家更多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那我们要回去继续玩游戏啦。 好，拜 拜，再见，拜拜。